今晚請到程翔先生嚟啊，你哋各位多多支持啊！我哋嗰個轉數快咧係26296402629640，咁至於其他方式咧，你支持我哋節目咧，亦都可以喺 YouTube 啦，亦都咧可以咧寫張支票嚟抬頭啊，地址已經喺我哋嘅screen 嗰度咧係好清楚噶啦。不過咧即係。我啊，尋日請阿程翔咧嚟嘅時候咧，咁我同問阿程生有啲乜嘢會即係有興趣講嘅咧，咁你又建議咗一樣嘢話，譬如我哋講講而家警監會啦，咁即係幾個五個國際專家集體辭職，嗱，好似我哋張 graphic 都咁講啊，嗱，大劈炮，遞辭職信，咁啊交俾呢個監警會嘅，咁但係咧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好嘅話題，但係香港或者即係中國事務、港澳事務日日新鮮，咁啊今日晏晝有新聞啦，咁啊下個禮拜即係八日之後咧，就澳門回歸20年，佢1999至2019就係20年，咁咧呢個中央話咧，到時係會公布啲多元化經濟政策俾澳門，包括發展金融業嘅。你點睇啊，程生？你見過咁多年港澳事務，你都好熟噶啦。 當然我睇，除咗從新聞睇咧，佢似乎想話即係叫澳門轉型，做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係。 咁我覺得咧，即係如果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話你想發展就發展的話，今日上海晨早就已經去做國際金融中心啦。但係點解？話要將上海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講了30年了，足足，到而家影都冇過。咁因為點解咧？因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一啲重要的要素咧，係唔具備啊嘛。譬如咩要素呢，一個就是你嗰個貨幣的自由兑換。你如果人民幣不兑換的時候咧，你的金融中心是講少的。第二個很關鍵的就是你資訊的流動是要自由。你看現在早一排交通銀行有個高級職員 羅家聰， 他寫啲嘢，寫啲分析報告不啱聽的，咁就炒魷魚。咁嘅時候，你喺香港你都尚且你央企的銀行都不可以接受一些即係同你的睇法不是很合拍的分析的時候，咁嘅時候你在內地，你怎可能祈求一個銀行的人可以允許這個信息自由流動呢？如果信息自由流動不行的時候呢，你這個金融中心呢就講笑而已。所以呢由我們聽了由上海發展成為這個金融中心聽了30年，後來我又聽到說前海又要即係仿效香港發展成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咁啊！而家前海大家去睇下，得個吉係嘛？好啦，咁而家又話澳門要發展一個金融中心，咁啊祝佢好運啦！從以往嘅經驗嚟睇，你刻意地去培植一個地方嚟做一個乜乜中心咧，係唔成功嘅，因為個金融中心咧，佢係一個自然發展嘅產品嚟嘅，唔係你任何人刻意去製造出嚟嘅。當年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都唔係港英刻意去搞噶。當年夏鼎基嘅政策就係呢個積極不干預，佢都冇去扶植香港成為一個金融中心啊。但係由於種種政治、經濟、地緣嘅關係，使到香港就係成為一個金融中心。咁呢樣嘢你唔可以即係好黑板式地話，我去複製就複製，或者我俾政策你就掂。你估係好似深圳咁樣，你話要將全國嘅資金集中喺深圳搞工業，咁可能得。但係佢得之餘咧，佢都仲要靠有個香港幫佢做好個前門嘅工作，佢先掂喎。你睇佢點解珠海當時都有個政策啊？佢諗住珠海可以依靠呢個澳門嚟帶動佢啊，但係點解就係唔掂咧？就因為你係需要，即係你政策催谷之餘，你係有一啲自然而然已經產生咗嘅積極因素，你先至可以去推動。所以香港推動深圳就掂啦，澳門推動珠海就不行了。 就是不行。 是啦，所以 你有些人為的政策去想話 去試圖營造一個金融中心，我只能夠話祝澳門好運啦。 仲要睇依個市場嘅規律咯，啲客觀條件咯。嗱，當年咧，我睇大家都會記得嘅，喺港澳、珠海、廣州同時出現要四個國際機場。OK， 結果珠海嗰個機場咧就變成犧牲品啦，而家咧冇咩人用啦。咁啊，你澳門根本有國際機場嘅時候就唔需要有啦。珠海太近啦，冇需要咁大規模，而且你所謂國際機場即係飛全世界啦，點會有咁多飛機啊？咁所以國際覺得好，佢而家呢個國際機場攞嚟就每兩年辦一次航空展，中意睇嘢睇飛機嘅人咧，啊飛機大炮可以去睇。不過講翻咧，你頭先提到嗰個金融中心嘅係一個自然嘅產物啊，咁仲有一樣嘢咧，有一個條件咧。就係、是、出入要自由啊！澳門咧，就連呢個美國商會、美國商會嗰兩個會長同埋個主席啊，喺上個禮拜五嗰兩個人本身都係支持你大灣區嘅人，本身都係反對人權及民主法嘅美國佬同埋美國婆，你都唔俾入澳門，喂！即係其實你自己有嚟噶咯喎，你。如果沒有美國人參與，你怎可以成為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呢？因為金融規矩呢在主要由美國佬方面定、啊、這兩個美國人、根本就不是這個特朗普的人、啊、根本也是你中共的朋友，你都不放過的時候，大家怎會有信心呢？ Anyway， 稍後有時間再講過澳門。不過最大的問題呢，即香港這幾天呢都是圍繞了呢，昨日呢個《華爾街日報》就爆段消息出嚟，呢、這個警監會咧，唔係警監會，應該係監警會。監警會咧，請咗五個國際調查調查員翻嚟。OK， 依五個分別嚟自咧普通法嘅國家咧，英國、加拿大、澳洲同埋新西蘭五個。即係外國勢力啦，嚟香港咧參與監警會調查，即係就呢個這個反送中運動，由呢個六一二開始查嘅。咁咧，尋日咧，佢哋就話集體辭職，即係好似我哋標題講大劈炮啦，就遞咗封信佢啦。咁儘管啊，梁定邦咧，這個監警會主席梁定邦就話唔係，佢哋將來都會呢階段性結束啫嚇。咁、啊、但係咧，政府嘅講法話咧呢。五位仁兄咧就會參加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第三階段，但係而家人哋話咧唔撈咧就第二階段、第三階段都唔翻嚟。換句話嚟講，即係唔老禮。而佢哋咧就講出咗一個理由，依、這個理由就話監警會咧係冇足夠嘅權力、冇足夠嘅能力同埋冇足夠嘅獨立性去調查咁複雜嘅事件。咁大家心知肚明啦，你林鄭開頭就想呢班人係增加呢個監警會嘅認受性，有成班呢個國際專家嚟，而家人哋都話你嗰個唔掂。阿程生點收科？ 其實咧呢樣嘢就大家一早都已經知道㗎啦，即係監警會嘅權力係極之有限，當時。即係六一二第一次警暴事件之後咧，民間就提出獨立調查委員會。 係 當時如果唔係即係四大呢個警方組織，即係警方工會極力反對咧，可能當時你就查單一件六一二事件啫，咁就好簡單嘅。 係係。 咁但係咧，當時咧由於呢四個單位強力反對，咁咧林鄭咧。就亂曬啦！佢就唔敢去回應呢個民間嘅呢個訴求，嚇、咁佢就一直話咧，呢個監警會咧就已經係一個足夠嘅組織，可以嚟處理呢件事。好啊，到任命咗呢個監警會呢個嚟處理呢件事之後咧，梁定邦好快已經作出。呢、這個講法，梁定邦係監警會嘅主席，佢好快已經講到話監警會係冇法子去承受即係一個咁大事件嘅 調查、 嗯，所以梁定邦先生都認為應該成立一個獨立嘅調查委員會。但係呢個唔係 已經不是泛民的訴求了，因為你建制派你自己有的看法，你委任他來查這個做這個監警會主席來查這個警暴事件，他很快已經告訴你這個不是他做得到的事，他都自己說要去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好了，咁梁定邦已經係好早已經講咗，呢個係佢哋非佢哋所能。好啦，咁跟住咧，佢林鄭咧又為咗要增加呢個所謂呢個監警會嘅認受性咧，就委任多兩個人入去，一個係佢個即係競選辦嘅競選呢個特首嘅時候嘅個競選辦嘅一個唔知係咪主任定乜嘢，我唔記得咗佢職位，總之係好高級嘅余麗清平。 係。前呢個交通局局長 余麗清平係佢嘅 buddy buddy 嚟噶嘛？ 係， 即係你揾一個老友記坐喺入邊嚟調查你，唔 make sense 啊！即係點可能會得到一個即係公眾嘅認受性咧？咁樣樣，好啦，咁唔得啦！如果唔得之後又點咧？哦，佢就諗出一條橋，就揾啲國際專家嚟做，喂，希望咧國際專家咧能夠 endorse 佢呢個監警會嘅調查，咁佢到時就話，哦，但係我呢單嘢係經過國際專家嘅呢個獨立嘅評估㗎，應該係大家去接受啊。但係而家咧，大家睇到啦，個效果就係話呢批國際專家同佢傾完曬之後咧，發覺咧根本你監警會係承擔不起呢個咁重要的責任啊！有乜嘢權都冇，乜嘢呢個呢個調查權都冇。咁嘅時候咧，就要佢哋用佢哋嘅名譽地位嗰個壓落你呢份報告入邊。咁佢即係你等於核數師對一個公司的數明明覺得有問題的時候，都要佢夾硬等個章落去話 簽個名， 即係認可。咁你咪真係揾人嚟搞， 所以咧除牌。 咁所以咧，佢喺第一個係中期報告發表之前咧，佢哋覺得唔得啦，我要走啦。如果我唔走的話咧，變咗我 endorse 佢嗰個中期報告，咁啊大鑊啦。咁啊佢哋一世人嘅即係信譽啊， 功力啊， 這個公信力啊，或者佢地位啊等等咧，都賠埋俾你香港政府。咁所以佢哋咁樣走法咧，我覺得係好明智。而且佢咁樣走法咧，我覺得對林鄭個人嚟講，固之然係一個好重大嘅打擊，因為你以為係可以透過呢五個國際專家咧嚟幫你粉飾太平，叫人哋反而咧。就係、是、正正就係因為佢嘅獨立性咧，佢篤穿你呢個監警會個無能，係嘛？咁呢個對林鄭個人嚟講咧，都仲係一個即係、就是、個人佢個威信嘅一個損失。但係我覺得更重要嘅對香港嚟講咧，就俾到世界國際社會一個好清晰嘅印象，就係咩咧？就話香港好多嘢已經偏離咗國際應有的嗰啲水準啦，我覺得呢樣嘢對香港嚟講，長遠嚟講咧，嗰個損害就大。因為過去嚟講，我哋話香港係一個國際嘅都市，即係話我哋香港嘅好多辦事嘅準則、理念、價值都係同整個國際主流社會合拍噶嘛。啊，但大家都係行一條即係高標準嘅路。而家咧，從呢五個國際專家劈炮不做的時候咧，就俾到國際社會一個睇法，就係、是、香港好多嘢咧已經甩甩流流開始偏離咗國際嘅標準啦。因為我注意到佢哋入邊有一句説話 係 話咁樣做法咧係唔符合香港社會對人權同埋自由嘅期望。咁樣嘅時候咧，就即係話咧，如果係按而家呢個做法做落去的話咧，香港真係會走向一個即係同國際社會係越走越遠嘅一個路向。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咧，佢哋集體劈炮呢樣嘢咧，故從細嘅嚟講就係對林鄭政權嗰個認受性嘅進一步打擊。從香港嚟講咧，就響起個警鐘，就係、是、從呢個國際標準嚟睇咧，香港已經開始 有所偏離啦。咁呢樣嘢，我覺得咧，我哋係要好注意嘅呢一點。 阿程生嗱，即係講開港警咧，香港警察咧，喺1997年回歸嗰陣，即係22年前咧，江澤民嚟香港，咁咧近身保護佢咧，除咗係中南海保鏢之外，仲有港警，有四個港警嘅。江澤民當時大讚港警質素高，咁啊四個高大威猛，著起件乾濕雨褸，因為嗰排落雨落得好勁啊嘛，孭住支曲尺喺袋啦嚇。咁啊，哇！點解由質素高突然之間俾人鬧到飛起，仲埋做啲嘢咧，即係令到市民覺得係一啲暴警啊、殘暴啊 ，OK， 冇教養啊，即係好多衰嘅嘢。我唔想喺呢度講啦。點解喺22年變得咁快咧 ？Meanwhile。香港過去22年教育水平，其他嘢係進步得好勁嘅。點解警隊方面即係所謂個質素高登得咁犀利咧？ 嗱，我對警隊嘅情況我唔熟悉。 嗯。 咁究竟佢哋嘅訓練啦，佢哋嗰個為乜嘢而奮鬥啊？入境入學堂。接受訓練嗰套理念嗰啲係點樣？我唔清楚。但係咧，我就從今次呢件事，我睇到一個好特別嘅現象，就係香港警隊對佢哋嘅首長，係一種肆無忌憚嘅情況。 嗯。 但點為之肆無忌憚咧？嗱，你睇下612之後。當第一單警暴事件出現之後咧，群眾要求獨立調查。當時政府未表態話 no 嘅。 嗯。 啊，四個警察工會出嚟反對。一反對嘅時候咧，就令到政府咧就係唔敢喐啦。喺獨立調查呢個問題上邊。咁啊，呢個阿林鄭喺一個閉門會議上邊攞第一喉流出嚟啊！佢話佢乜都冇，淨係靠呢個警隊30,000警察咁樣。嗱，首先佢呢句説話係錯嘅。佢咁講，佢置180,000公務員於何地啊？ 係 嚇，佢咁樣講咧，即係話咧，即係佢完全目中完全冇個180,000公務員，只有個三萬個差人。咁呢樣咧，先唔好講話佢係對180,000公務員嚟講咧係極之 其實係侮辱嘅， 侮辱係嘛？但係佢亦都反映咗佢咧，佢成個政權咧係靠暴力嚟維持。 係 政治問題，大家都知道話要政治解決。佢而家就係政治問題，警暴解決，所以就變咗咧，佢個自由度咧相對係少咗啊！呢個肯定係咪？因為佢要睇警隊面色啊嘛。咁變咗佢嘅政策就因為警隊反對，所以佢就唔敢成立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咁呢個係一個即係警隊，由於佢靠警隊嚟維繫佢嘅統治嘅時候咧，使到警隊咧有個同佢不相稱嘅權力嘅影響，令到佢又左右咗啊特首嘅政策。好啦，你再睇下，當七二一，即係元朗事件之後，張建宗啊呢個 政務司司長， 公務員嘅頭出嚟代表警隊道歉嘅時候咧，本來呢樣嘢係可以消市民之氣 啊，係， 但係點知竟然咧就係一個原作級嘅人咧， 陳志偉， 就出嚟講話你有咩資格代表 警察 去道歉？話你教得唔好咧，你自己辭職。喂，呢個世界邊有下級對上級咁樣嚟直斥啊？一啲情面都唔留，結果張建宗咧要開個會召佢哋入去，即係安撫佢哋。咁邊個大啊？而家啊，你從行政倫理上邊嚟講，邊個大先？ 仲有佢哋係軍人。 咁仲有咧，就係話喺有次個原座級個姓林嗰、那個個主席 啊，即係林志偉，唔係陳志偉，林志偉，林志偉 寫信俾特首， 係 林太。直稱林太， 嗯， 喂，呢樣嘢你唔好以為係簡單喎。警察通例，規定你原座級 有咩事要 向政府高層申述嘅時候，係要通過你個首長，即係警務處長。你唔可以直接寫信，呢個此其一。但呢個喺個通例入邊係有規定嘅。第二咧，公務員嘅呢個有個公民嘅規格嘅，公民呢個政務司關於呢、這個。公民規格入邊咧有個好明確嘅規定，你 address 個特首嘅時候咧，就要全含頭嘅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係 林鄭月娥 女士 啊，女士嚇，即係唔係話林太咁樣就算數？你一個原座級嘅人，你憑乜嘢夠膽即係話林太咁樣樣講嘢？咁呢個咧？既違反你警隊入邊嘅嗰個紀律，又違反公務員嗰、那個即係 protocol 啊，其實即係、 那個係啦 protocol 啊。 咁點解佢咁放肆咧？ 啊 嗱，呢啲蛛絲馬跡嘅嘢咧，就令我諗起究竟香港警個警權個警察嘅指揮權去咗邊度？ 好啦， 如果個指揮權係喺呢個香港政府手上嘅時候咧，你下低啲人可以咁樣樣咁放肆 啊， 放呢、這個肆無忌憚咁樣去違反曬你嘅呢個規例 係嚇嗱，到底個指揮權喺邊度咧？點解會搞成咁咧？我哋唞陣翻嚟再傾過，好唔好？嗱，我哋咧呢個轉數快嘅 number 係26296402629640，各位支持我哋。支持阿程生，支持彌敦道證交所，支持城寨。 嗱，今次搞到會嘅特色係點咧？係個自由選擇好大嘅。佢其實咧就先係有呢個沙律啦，然後咧就有大盤啦，然後咧就有小食啦，然後咧就有飯面類啦，然後咧就仲送埋呢個甜品同埋飲品添，好似張點心紙咁俾大家揀嘅。介紹啲重點嘢俾大家啦。咁首先呢、這個就是韓式醬汁拌粉絲，就係、是、香草燒羊髀拼辣肉腸，蜜汁丁香焗德國火腿，墨西哥醬燒圓條豬仔骨，黑椒豬手，韓式。泡菜就搭餃子，呢、這個就叫食雞拼盤，係啦，係喺小食部分嘅啫。呢、這個係咁啊，泰式肉鬆炒飯，咁咧就仲有海膽炒飯，係啦。我講價錢俾你聽先啊，去到15個人就可以夠15個人食 一款沙律，兩款大盤，兩款小食，一款飯面。仲送埋甜品同飲品，都系收1380蚊咋。聖誕新年大優惠，如果你揀喺11月20號至1月2號送貨，仲可以優惠價330蚊換領火雞一隻，請人嚟屋企開 party 食飯，哇！真係非常之有面喎、，party 都開得零舍開心啦。 我哋系香港自家设计嘅民族服装品牌 Namaste。我哋设计嘅民族服装系以简约日系嘅风格为主。好开心同大家分享翻我哋喺尼泊尔做衫嘅故仔。 How much? This one? 10 centimeters more. This one? Yes. The back. Super white. 你啲人啲意思啦。